大厅的阴影中有动静。奥尔斯从门里出来，目光呆滞，面无表情，全然镇定。他低头看着门尼德斯，门尼德斯跪在地上，头紧贴地面。阿尔斯说， 软蛋，稀泥一样的软蛋。 我说道，不，阿尔斯，他不软弱，他只是受伤了，任何人都可能受伤，大威利马贡软弱吗？阿尔斯看着我，另外一个人也看着我，凶巴巴的墨西哥人站在门口一声未发。我冲着阿尔斯低吼，把那该死的香烟从你脸上拿开，要么就抽，要么就别碰，我看着你都恶心，我真是受够你了，我受够你们警察了。阿尔斯看起来很吃惊，然后咧嘴笑了，他兴高采烈地说， 这是个局，孩子，你受伤了？那个下流坯子是不是伤到了你的漂亮脸蛋儿？ 哦，不， 在我看来，你都是自找的，不过没有白挨打。 奥尔斯低头看了看门迪，门迪抱着膝盖蹲着，仿佛想从一口深井中往外挣扎，一次爬几英寸，大口地喘着粗气。奥尔斯说， 是啊，他真是一个话痨，在没有三个送棍帮他封嘴的时候。 他把门尼德斯一把扯到脚下，门迪的鼻子在流血，他从白色无尾礼服中翻出了他的手绢，放到鼻子上，什么都没说。奥尔斯小心翼翼地告诉他， 你被出卖了，我的亲爱的，马贡的事情我一点都不伤心，他是罪有应得，但是他是一个警察，像你这样的流氓肯定会找警察的麻烦，事情历来如此，也不会有什么改变。 门尼德斯把手帕放下，看着奥尔斯，接着他盯着我，看了看刚才坐在椅子里的男人，他慢慢转身看着门口的墨西哥硬汉，他们都在看着他，面无表情。接着一把刀不知从何处飞过来，门迪冲向奥尔斯，奥尔斯侧身一躲，一把扼住他的喉咙，轻松地把刀从他手里砍掉，脸上的表情依旧漠然。奥尔斯双脚开裂，直起后背，微微弯腿，把门尼德斯整个提了起来，一只手拎着他的脖子，将他拖到了房间，摁在墙上，然后把他又放下来，但是没有放开他的喉咙。奥尔斯说， 再敢碰我一根手指，我就宰了你，一根手指。 然后他松开了双手。门蒂不屑地笑了笑，看着他的手帕，接着把手帕折回去，挡住流血的地方，又捂住了鼻子。他低头看了看那把用来打我的枪。椅子里的男人放松地说， 没有子弹，就算你能够到他。 门蒂对阿尔斯说， 我被卖了，我一早就听见了。 奥尔斯说， 你叫了三个打手，但是来了三个内华达的陷阱，某个维加斯的人不喜欢你有事不禀告的态度，这个人想跟你聊一聊，你可以和陷阱一起走，或者跟我一起回市中心，背手铐挂在门背后，那儿有几个家伙想仔细地瞅瞅你。 门迪静静地说， 上帝保佑内华达。 然后再次转头看了看门口的墨西哥硬汉， 然后他快速转身走出前门，墨西哥硬汉跟着他，另外一个在沙漠里晒得干巴巴的家伙拾起了枪和刀也跟着出去了。他关上了门，奥尔斯一动不动地等着，接着是门撞上的声音，汽车驶入夜幕之中。我问奥尔斯，你确定这些傻大个儿是陷阱吗？奥尔斯转身好像很吃惊地看着我，他简洁地说，他们有警徽。干得好，波尼，非常好。你觉得他还能活着到维加斯吗？你这个狠心的杂种。我去卫生间放凉水，把浸湿的毛巾捂在我青筋跳动的脸颊上。我看了看镜中的自己，因为枪筒重重地打在面颊骨上，脸颊已经肿得变形，并且一片淤青，上面还有边缘不齐的伤口。我的左眼下方也有一块变色的区域，我得难看一阵子了。然后奥尔斯出现在镜中我的身后，他用嘴唇卷着那该死的没点燃的香烟，像是猫在戏耍半死不活的老鼠，试图让他再逃一次。他粗暴地说，下次不要试图和警察抖机灵，你以为我让你偷那复印件只是为了招来嘲笑吗？我们预感门迪会提着枪来找你算账，就直截了当告诉了斯塔尔。我们不能禁止全国境内的赌博，但是可以让赌博业举步维艰。没有匪徒能够痛打警察，就算是个差劲的警察，还能在我们的地盘上大行其道。斯塔尔让我们相信这件事情和他无关，组织对此很不满意，门涅德斯一定会得到警告。所以当门迪从外地调来一伙小流氓过来收拾你的时候，斯塔尔用自己的车派了三个他认识的家伙自掏腰包。斯塔尔就是维加斯的警察局长。我转身看着阿尔斯说，沙漠里的胶囊今晚就会饱餐，恭喜了。警察局的完美杰作简直大快人心，波尼。警察业务的唯一缺点就是参与其中的警察。是啊，只是对你来说有点惨，英雄。阿尔斯的语调突然变得冷酷而野蛮。当你走进自己的客厅准备受一顿毒打的时候，我几乎要笑场了，孩子。这场景真是让人振奋呢。这是一件脏活，得用肮脏的手段才能完成。要让这些家伙开口，你得给他们一点权利。你没被伤得很重，我们不得不让他们伤你一下。好吧，很抱歉，实在抱歉让你受罪了。奥尔斯把紧绷的大脸伸到我的面前，他用粗鲁的声音说，我恨赌徒，我恨他们，就像恨毒品贩子一样。他们纵容疾病、赌博和毒品，一样让人堕落。你觉得那些在里诺和维加斯的宫殿只是无伤大雅的游乐场所吗？傻瓜，那是专门招待小人物的，一群享不劳而获的败类。这些家伙揣着薪水在半路停下，结果花光了周末的买菜钱。那些有钱的赌徒就算损失4万美金也只是一笑了之。下次他们会再带更多的钱来。只是有钱人总是少数伙计，最大的偷窃都是小偷小摸从毛票攒起，偶尔能碰到1块或者是5块，大部分的钱都像你浴室里的流水一样源源不断。任何时候有人想整治职业毒手，我都支持赞成。 任何时候一个国家的政府从赌博行业收钱，还称之为税收，那么这个政府就是在助纣为虐。理发师或者美容院小姐压下2块钱，那是进贡给赌博业新底价的，那是真正的利润来源。人民想要正直的警察是吗？有什么用呢？保护那些手持特惠卡的大顾客。我们国家有合法的赛马场，全年无休，他们诚信经营，州政府抽取一部分收入，赌在赛道上的1块钱往往伴随着赌业经纪人下注的50块。一张卡片上有8到9场比赛，其中的一半，那些无人关注的小比赛，结局可以任由人定。其实赢一场比赛的方法只有一个，但是想输一场比赛却有20种。就算每隔8个杆就有一个监督者守着，但如果骑手熟悉套路的话，他们也无能为力。这是合法赌博，伙计，诚信经营，州政府批准的，这合理吗？我觉得不是，不是，因为这是赌博滋生赌徒。当你把所有事情通盘考虑之后，赌博就只有一种，不正当的那种。现在感觉好点了吗？我问他，擦了一些白点酒到自己的伤口上。我是一个苍老的落魄警察，我只是感觉到痛心。我转身看着他说，你他妈的还是一个不错的警察，伯尼，只是不太中用。某种程度上来说，所有的警察都是一样，他们全都找不到问题的症结。如果一个家伙在赌桌上丢了他的支票，那就禁止赌博。如果他喝醉了，禁止酒精；如果他撞死了一个人，就禁止制造汽车；如果他和女人同床被抓，就禁止性交；如果他滚下楼梯，就禁止盖房子。 啊！闭嘴！ 当然，我可以闭嘴。我只是一个公民。别扯了，波尼。我们有匪徒、犯罪集团和打手队，并不是因为我们有奸诈的政客，以及他们在地方政府和立法机关里的副手。犯罪并不是疾病，而是症状。警察就像医生一样，你有脑瘤，他给你开阿司匹林，只是警察会用金属棍棒来治疗罢了。我们是一大群粗鲁疯狂的家伙，犯罪只是我们付出的代价。有组织的犯罪是组织存在的代价，我们长期以来都要与之共存。有组织的犯罪只是光鲜美元的阴暗面而已。那么干净的一面呢？对不起，我从来没见过。也许哈兰波特会告诉你。走吧，我们来喝一杯吧。你走进那扇门的时候，看起来挺帅的。哼，在门底向你拔刀的时候，那个样子更帅。握个手吧，奥尔斯说，然后把手伸了过来。我们喝了一杯，他就从后门离开了。他用铁锹撬开后门才进的屋子。他昨天为了侦查已经来过一次，发现后门是一个弱点，常年向外打开，年久失修，木头就会干瘪缩水。只要你把铰链上的大钉子敲下来，后面的事儿就会很简单。阿尔斯指给我看他在门框上留下的一处凹痕，然后翻越山坡，返回他停车的另外一条街。他本来可以同样轻易地打开前门，但是会把锁弄坏，那就太明显了。我看着阿尔斯穿过树丛，手电在他身前打出了一束光线，翻过山岗后，他的身影就消失了。我关上门，又调了另外一杯更柔和的酒，回到客厅坐下。我抬手看了一下手表，时间还早，只是感觉我回家已经很久了。 我走到电话旁，拨通了接线员，给了他罗琳家的电话。管家询问了致电者的身份，接着去看罗琳夫人在不在。他在。找机会，你得讲给我听。他置身事外，就好像已经飞到了巴黎。我可以一边喝酒一边给你讲，如果你有时间的话。今晚吗？哦，我正在收拾行李准备搬出去，恐怕不太可能。好，我明白了。好吧，我只是觉得你可能想知道。谢谢你提醒我，这和你们家老头子没什么关系。你确定吗？对，确定。哦，稍等。罗琳离开了一会儿，回来后声音听起来更热情了。也许我可以抽空来喝一杯，哪儿见？ 都可以，你定。我今晚没车，但是我可以叫个车。 别胡来，我来接你，但得一个多小时之后。地址？我告诉了他地址，挂断电话。我打开走廊的灯，然后站在门口呼吸着夜色，天气变得凉爽多了。我走了回去，试图打给朗尼摩根，但是他不在。接着，只是为了图个乐子，我打给了拉斯维加斯淡水龟俱乐部的兰迪·斯达尔先生，他可能不会接，但是他接了。他的声音镇静、干练，有企业家的派头。他说，接到你的电话真好，马洛。特里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。说吧，我能为你做些什么？ 门迪在路上。 哦，他去哪儿？ 去维加斯，带着三个你派来跟着他的打手，乘着一辆黑色的凯迪拉克，带红色警报灯和汽笛的那种。我猜这是你的车吧。 在维加斯，就像有些记者所说，我们用凯迪拉克当拖车。说吧，这是怎么回事？ 门迪和几个凶小子在我们家盯梢，他本想狠揍我一顿。哦，说得直白一些，就因为报纸上的一篇文章，他觉得是我捣的鬼。 那么马洛先生，究竟是不是你呢？ 我可不开报社，斯达尔先生。我也不顾开凯迪拉克的凶小子马洛先生。他们可能是陷阱。 那我可不敢说，还有别的事情吗？ 他用手枪挥了我一巴掌，我踹了他的胸口，还用膝盖顶了他的鼻子，他看起来不太满意。无论如何，我希望他可以活着到维加斯。 如果他往这边来，我确信他会活着。恐怕我得挂电话了。 等一等，斯达尔，在欧塔托丹发生的事情你参加了吗？还是门迪一个人搞的？ 你说什么？ 别装傻，斯达尔，门迪并不会因为他说的那件事记恨我，不至于在我们家盯梢，把我收拾的和大威利马贡一样。他动机不够，他警告我明哲保身，别调查伦诺科斯的案子。但是我调查了，因为一切都顺水推舟，所以他像我刚才说的那样行事，一定得有更充足的理由。 啊，我明白了。斯塔尔缓缓地说，惊讶但不是温和。你认为特里的死因不清不楚？他不是自杀，可能是他杀。 我认为细节可能有所帮助。他写了一封自白书，那是假的。他给我写了一封信，结果寄出了。一个侍者或者宾馆的杂役工准备帮他从房间中夹带出来，替他寄走。他躲在酒店里出不来，信封里面有一张大额钞票， 心邪到最后的时候，有一阵敲门声，我想知道是谁进了房间。为什么？如果是一个杂役工或者服务员，特里会在信末加上一句，如果是个警察，信根本就不会被寄出。所以是谁呢？为什么特里要写那封自白信？不知道，马洛，我完全不明白。对不起，打扰你了，斯达尔先生。没有打扰，很高兴接到你的来电，我会问问 Mandy 他是否清楚这个情况。好的，如果你还能再见到他，如果他活着，如果你见不到，想办法查，不然其他人也会查。你说的是你吗？嗯？斯塔尔的声音变得强硬，但是仍然镇静。不，斯塔尔先生，不是我。某人吸口气的功夫就能让你从维加斯销声匿迹。相信我，斯塔尔先生，你就相信我吧，这都是实话。好吧，我会见到活生生的门迪，别担心，马洛。我猜你知道一切。晚安，斯塔尔先生。 稍后，欢迎继续收听经典推理小说《漫长的告别》。 脚步牵绊着路霜，如影随形是那狂乱的风，走在充满了陌生的时光，一步步吸住受过的伤，看不清那漫漫无常，如何相信真的能相信吗？门前这条小路就能走向安宁的家乡，他的平淡像丝绒在歌唱，也当时却也不声不响，唏嘘着在林中回荡。当黎明还披着轻轻的纱，当湖面上还燃烧着红霞，此刻的无声的喧哗，大地被光芒照得暖洋洋，成熟的苹果却一声不发，这里的黎明静悄悄。真诚的生活点亮，恋人啊，在远处张望。当黎明还披着轻轻的纱，当湖面上还燃烧着红霞，此刻的无声的喧哗，大地被光芒照得暖洋洋，成熟的苹果却一声不发。大地被光芒照得暖洋洋，成熟的苹果却一声不发，这里的黎明静悄悄。

我做梦都不会那么做。你是不是出了什么意外，先生？没有，本来计划是那样。晚安，阿莫斯。 晚安，先生。 他顺着台阶走下去，我回到屋里。林德罗林站在客厅中央，环顾四周。他说，阿莫斯是霍华德大学的毕业生，你住的地方不太安全，对于你这么一个不安全的人，是吧？哼，在这个世界上就没有安全的地方，罗林。你的脸看起来真可怜，这是谁干的？ 门迪·门尼德斯。 他把你怎么了？ 没什么大不了，我踢了他一两脚，他中了圈套，目前在几个凶狠的内华达陷阱的陪同下前往内华达州。把他忘了吧。 罗琳坐进长沙发，我问他想喝什么，我拿出了一个香烟盒递过去，他说他不想抽，喝什么都行。我说，啊，我想到了香槟，不过我没有冰桶，但是酒很凉，我已经存了好几年了，两瓶红带我猜应该不错，但我不是品酒家。 你存香槟干嘛？ 等你啊。罗琳露出笑容盯着我的脸说， 你满脸都是伤。 他伸出手指轻轻抚摸我的脸， 存着等我，不太可能吧？我们才认识几个月而已。那我就是存着等我们认识。 我去拿过来。我拎起他的过夜箱，向房间的另外一道走去。他高声地问道，你提那个要去什么地方？ 这是一个过夜箱，不是吗？ 放下回来。我照办了，他的眼睛很亮，但同时也昏昏欲睡。他慢慢地说， 这倒新鲜，真是新鲜。 嗯？怎么个新鲜法？ 你从来没有碰过我，没有挑逗，没有暗示，没有亲昵的动作，什么都没有。我以为你是粗暴，爱讽刺人，凶巴巴，冷冰冰的。 啊，我猜我是那样，有的时候。 现在我来了，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，你打算等我们推杯换盏之后，把我抓起来扔上床，对吧？ 坦白说，我的脑海深处确实起了这种念头。 那我真是受宠若惊。不过如果我不愿意呢？我喜欢你，非常喜欢，但这并不意味着我想和你上床。你是不是结论下得太早呢？只因为我刚好随身带了一个过夜箱。 有道理，可能是我犯了个错。 我说着走过去，拿起他的过夜箱放回前门边。 我去拿香槟。 我并不想伤害你的感情，也许你想把香槟留到更吉利的场合。 只是两瓶香槟，真正吉利的场合需要一打儿。 哦，我明白了，我只是一个备用的，直到更迷人的女人出现，是吗？ 多谢了，现在你伤害了我的感情。但我猜我在这儿很安全，如果你认为一瓶香槟就能让我变成荡妇，我告诉你，你就大错特错了。 哼，我已经认错了，不是吗？ 我跟你说我要离婚，而且拿着过夜箱叫阿莫斯送我到这儿下车，并不表示我这么好上手，明白吗？ 罗琳说着，显然余怒未消。我吼道：他妈的过夜香，滚他妈的过夜香，再提这个玩意儿我就把它扔下台阶。我请你来喝一杯，我到厨房去拿酒，仅此而已，我一点都没有灌醉你的意思。你不想跟我上床，我完全理解，没有理由会想。但我们还是可以共饮一杯香槟吧，对不对？用不着争论谁会被谁诱惑，在哪儿，什么时候，喝了多少香槟以后。罗琳满脸通红地说：你用不着发脾气。我继续粗暴地说：这只是另一招开局让棋，我知道50招，但我痛恨全部，每招都很假，而且都不怀好意。罗琳站起来走到我的旁边，指尖轻轻掠过我脸上的伤口和肿起的地方。对不起，现在我是一个疲惫又失望的女人，请你对我友善一点，我可不是任何人都可以捡的便宜。你没有比大多数人疲惫和失望，按理说你应该和你妹妹一样肤浅，骄纵滥交，但是奇迹发生了，你居然不是，你身上集合了你家族所仅有的诚实和一大部分的勇气，你不需要任何人的善待。我转身走出房间，走下过道，来到厨房，从冰箱里拿出一瓶香槟，拔开了软木塞，斟满了两只浅浅的高脚杯，径自喝完了一杯。呛人的酒精味让我落泪，但是我还是一饮而尽。我又倒了一些，接着我把所有酒瓶和酒杯放进托盘，推车进入起居室。他不在了，过夜香也不在了。我把托盘放下，打开了前门，我没有听见开门的声音，他也没有车，我什么声音都没有听见呢。接着他的声音从我身后响起：傻瓜，你以为我要逃跑吗？我关上门，转过身，罗琳把头发解开了，光脚穿上了有羽毛装饰的拖鞋，身上一袭丝绸睡袍，画有日式日落的图案。他朝我慢慢走过来，带着一抹出乎我意料的羞涩的微笑。我递给他一只玻璃杯，他接了过去，喝了几口香槟，然后递回给我。很好，他说，接着非常安静，没有一丝的娇柔造作，他钻进我的怀抱，将嘴唇印在我的嘴唇上，张开了嘴唇和牙齿，他的舌尖碰到了我的。过了很久，他才把头缩了回去，胳膊还一直绕着我的脖颈，眼神很迷离。他说，我一直想这样，我只是必须难缠一些。我不知道为什么，也许只是神经过敏吧。我其实不是很放浪的女人，觉得可惜吗？ 如果我以为你是第一次在维克多酒吧认识你的时候，我就会勾搭你了。 罗莉慢慢摇头微笑说，我想不会，所以我才会来这里。 是啊，也许那天晚上不会，那天晚上属于另外一种情怀。 也许你永远不会勾搭酒吧里的女人。 对，不经常，因为灯光太暗淡了。 可是很多女人都去酒吧，只为了让人们对他们献殷勤。 是啊，很多女人早上起来就有这种念头，哼。 但是烈酒就是春药，如果分量够的话， 医生就推荐烈酒。谁提医生了？我要喝香槟。我接着亲吻他，轻松而愉悦。啊，我要亲吻你这可怜的面颊。罗琳说着，并且照做了。他们热得像火烧一样，但是我身体其他部分却是冷若冰霜啊。哼，才不呢，我要我的香槟。为什么？再不喝就跑气儿了，而且我喜欢它的味道。好吧，你是不是很爱我？如果我跟你上床，你会爱我吗？ 嗯，可能。 你用不着跟我上床，你知道我不完全坚持。谢谢你，罗琳。我要我的香槟。你有多少钱？所有的加起来，我怎么知道？大概800万美元。 嗯，我决定跟你上床。 哼，唯利是图， 香槟算我的。 去你的香槟。一个小时之后，罗琳伸出了一只胳膊抚摸我的耳朵说，你会考虑跟我结婚吗？ 维持不了6个月吧。 好吧，看在老天的份上，就算维持不了，那不也值得吗？你对生活有什么期待吗？想要避免一切的风险？ 我今年已经42岁，被独立惯坏了，你也有点被宠坏，不过不太严重，你是被钱。 我36岁，有钱并没有什么可耻的，因为钱结婚也没有什么可耻。大部分有钱人不配拥有，也不知道如何为人处事，但是不会太久，我们会再有一场战争。战争之后，没人会有什么钱，除了奸商和骗子，我们剩下的人会被课税到一分不剩。我摩挲着他的头发，缠绕在我的指尖说， 是啊，你可能是对的。 我们可以飞到巴黎，享受一段美好的时光。他把头枕在胳膊肘上，低头看着我。我可以看见他眼中的闪光，但是看不懂他的表情。你反对婚姻吗？ 你知道吗？100个人当中只有2个人的婚姻是美满的，剩下的都在艰难的维系。20年后，男人只剩下车库里的一张工作台。美国姑娘棒极了，美国太太们太会占地盘，况且， 我想来点香槟。 况且对你来说，这可能只是一段小插曲。第一次离婚挺困难的，接下来就只是经济的问题，没什么大不了。10年之后，你在街头与我擦肩而过，会想，自己到底在哪儿见过这个人？当然，如果你能注意到我的话。 马洛，你这个自足自满自信不近人情的混蛋，我需要一些香槟。 哼，这样你才会记得我。 还有自负，浑身上下都是自负，现在多了一点淤青。你以为我会记得你？别管我嫁了或者睡了多少男人，你觉得我会记得你？嗯，凭什么？ 好吧，对不起，我高估了自己，我去给你倒香槟。 罗琳讽刺地说，难道我们不是甜蜜有名利的人吗？我是一个有钱的女人，亲爱的，而且我能变得更加富有。我的财富没有尽头，我可以替你买下这个世界， 如果值得买的话。我问你，你现在有什么？只有一栋空房子可回，连只狗或猫都没有。只有一间又小又闷的办公室可坐着等待。就算和我离婚，我也绝不会让你重新落到内部天地。你怎么拦得住我呢？嗯，我又不是特里伦的科斯。马洛，拜托，我们不要提他，也不要提那个金色冰锥。维德家的女人，也别提他那个可怜的酒鬼丈夫。你想成为这世上唯一拒绝我的男人吗？这算哪门子骄傲？我已经用上我知道的所有办法恭维你，我向你求婚了。你给过我更大的恭维。罗琳开始哭了。你这个傻瓜，彻头彻尾的傻瓜。罗琳的脸颊湿润，我可以感觉到上面有泪水。就算维持六个月、一年、两年，你又会损失什么呢？不过是少了一点办公桌的灰，百叶窗上的土，还有空虚生活的孤寂感。你还想来点香槟吗？好吧。我再次把罗琳抱到身边，她靠在我的肩上哭。她不爱我，我们都清楚。她不是为我哭，只是到了想要掉几滴眼泪的时候。接着他抽身离开，我起床，他走进浴室去补妆。我拿了香槟，他回来的时候，再对我微笑。 听众朋友，雷蒙德·钱德勒创作的长篇推理小说《漫长的告别》，今天就播送到这里。演播殷超，责任编辑徐北威，录音师张笑音梦梦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 87.6， 在黎明，你的脚步牵绊着路霜，如影飞行是那狂乱的风，走在充满了陌生的时光，一步步吸住受过的伤，看不清那漫漫无常，如何相信真的能相信吗？门前这条小路就能走向安宁的家乡，他的平淡像丝绒在歌唱，跌宕时却也不声不响，唏嘘着在林中回荡。当黎明还披着轻轻的纱，当湖面上还燃烧着红霞，此刻的无声的喧哗，大地被光芒照得暖洋洋，成熟的苹果却一声不发，这里的黎明静悄悄。此刻的无声的喧哗。 却一声不发，这里的你平静悄悄，大地被光芒照得暖洋洋，成熟的苹果却一声不发，这里的你平静悄悄。